这路一一碰撞，我们来到了海洋岛上，我们来到了海洋岛上，小伙们背上流血青，姑娘们欢腾又勇壮，猎手们忘不了心爱的猎枪，心爱的猎枪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。 我要飞得更高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拒绝我一眼里的你的犹豫以为的泪，一步一步像暮色里，希望往事都漫山而去，一遍一遍总只是我重新在你的眼里发现我的温柔的世界，一次一次在暮色里害怕又听到自己叹息，若不能没有你的爱，我想宁愿在你身边的爱情海仿佛一个害怕又听到自己叹息，若不能没有你的爱，我想宁愿在你身边的爱情海仿佛一个多情的水手像海的寂寞奔波，

完美就这样挥挥手。啊，为什么你总认为不够？但是我却已经付出太多，独自这般地反复折磨，所有的伤痕怕是背后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